佢嗰個擴散係減慢咧，令我哋更加有空間嚟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亦都可以喺一個受控嘅環境下邊咧，令到我哋達至一個個病毒能夠係有機會平均喺個社區度傳播啦。而新冠肺炎嗰個傳播咧，好多時喺一啲嘅高速嘅傳播公路度咧，我哋一定特別留意噶啦。表列處所由啲餐飲嗰啲咧，係一個我哋喺度都知啦，我哋都做緊嘢。而另外兩度大家唔好忽略咧，一個就係學校，另一個咧就係話我哋香港嘅獨有嘅我哋啲多層大廈，呢啲係一啲高速傳播嘅通道，等於一啲高速公路。如果你喺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嗰就同時入面咧，你唔喺呢啲地方咧係守住咧，你就好容易咧係令到疫情咧係加速咁樣咧係擴散咧，令到你咧無論係一啲嘅半原本嘅病毒咧。尤其是一啲輸入嘅一啲變異病毒咧，就好容易利用呢個機會咧，係大幅度咁樣喺個社區擴散咧，喺個短期內咧，係引致另一波來臨咧。 OK 嚇， 呢樣嘢我諗大家要小心。 梁醫生都想請教咧，就因為香港經歷過第五波嘅疫情啦，咁而家即係成年人嗰個嘅疫苗接種率咧都係高嘅。咁其實啊，如果即係就算出現咗新嘅變異病毒株咧，咁嗰個嘅重症死亡率咧都係低嘅。咁其實如果成是保护到那些高危人士来长者儿童，可不可以真的有他真的在社区里面 都有一个所谓低度的传播，就是我们重点保护要保护的人就够呢？ 第一件事呢就是说我们那个所谓群体免疫呢是并不平均，因为我们的长者尤其是80岁以上占我们那个死亡率那个譬如七成的这个群组呢，你第一針的接種呢是啱啱都仲未夠呢個七成，第二針呢就六成幾，第三針呢得三成幾。你睇呢啲數字入面嘅，你夠唔夠膽講話我哋個長者已經受到好嘅保護呢？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你話要保護啲受，即係話係有問題嘅人，即係話係有風險嘅人。但調返轉頭入面，如果你社區不斷爆發嘅，係有個大型嘅爆發嘅，你點能夠保住你同住一個家庭嘅長者、同住一個家庭嘅小朋友、同住一個家庭嘅長期病患者呢？我哋最近見到個案反彈嘅，唔通你見唔到醫院入面、見唔到一啲院舍入面有一個持續嘅個案出現呢？所以呢個你話可以選擇性係避或一部分嘅長嘅一啲嘅譬如高風險人士呢，你除非全部將佢哋完全係閉環隔離呢，你根本上冇可能做到嘅。所以我哋係要控制嗰個社區入面嗰個傳播，就是一个始终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的责任咯。 嗯，我想问一问呢，梁医生，就那几位专家的报告呢都有引述返新加坡那个经验的。咁新加坡的即是社会的即是 组织啊，就同香港差不多啦。咁即是都是华人啦，咁即是500多万人的人口。咁佢呢就差不多是實行緊呢種咁樣叫混合免疫嘅方式㗎啦，咁佢亦都似乎嗰個重症率啊，亦都唔係話特別高。咁當然可能新加坡嗰邊嘅老人家嗰個接種率咧，可能係比香港高少少嘅。咁你覺得香港係咪冇可能係我哋去邁進新加坡嗰個 model 咧？ 嗱，新加坡同我哋香港有好多唔同啦。不過有一樣嘢就係話，就算新加坡佢嘅做法入邊咧，佢哋嘅所謂係與病毒共存咧，都係經過一個長時間嘅計劃。佢係首先係用盡一切辦法，將佢嘅長者嘅接種率咧係推到咧同所有年齡咧都係一樣係咁高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佢嘅放寬咧，其實都係咧有序咁樣放寬。但就算係咁樣做咧，每逢有一次嘅新嘅變異病毒嚟講咧，其實對當地嘅醫療系統咧都係有一次嘅衝擊嘅。在这样的情形呢，我们都要知道呢，就不是说你想去托人入面呢，你就不去跟人做好晒左就准备你自己那个整个社会了。同埋我们跟香港始终是有不同呢，我们那个群体免疫无论透过疫苗或者透过个病毒那个爆发呢，其实是一我们是殊不平均的，因为疫苗接种呢一攞有我们低。第二样嘢呢，我哋疫情只係爆咗6个月，而亦都有啲社交距離措施之下入面呢，始終係有一個相當部分嘅人呢係未曾經暴露過。 同埋咧，香港嘅居住環境咧係比新加坡係差。 嗯、 我哋喺樓宇入邊嗰啲垂直打環傳播咧，其實差唔多係香港嘅特有嘅一個嘅就問題嚟嘅。同埋咧，我哋本身亦都知咧，就算我哋嘅醫療系統咧唔同嗰個新加坡，因為新加坡咧，佢哋喺個醫療融資度咧，好早係為嗰個醫療咧嗰方面咧係做咗一個即係話係一個規劃咧。而香港我哋係冇嘅，我哋嘅醫療系統入面呢，其實你每逢以前嘅冬天入面呢，其實都差唔多爆㗎喇。喺咁嘅情形入面呢，就係話呢，你要知道呢，就係話呢，大家入面呢嗰、那個醫療系統嗰、那個即係話對一啲咁嘅個案入面嗰個嘅容忍度呢，即係話亦都大家有一個唔同嘅分別。咁、 okay. 變咗大家都係話要睇啦，就係話到到地方有唔同一啲嘅經歷，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呢、 嗯、 我哋如果係要透過群體免疫呢、嗯、必然係要喺一個可控嘅情況之下嚟做，同埋我哋要分清楚兩樣嘢，我哋係要咩呢，係一方面呢，我哋係要利用我哋而家嘅防控措施，尤其喺啲嘅病毒高速傳播的地方呢，係盡量呢係要減慢個病毒喺嗰啲地方入面呢係有一個擴散，在個疫情已經去到一個比較穩定的情況之下入面呢，我哋呢就可以呢係再度放寬啲社交距離措施，而令到嗰個本身呢個病毒能夠更加平均咁樣呢係一個自然嘅一個低度咁傳播。而喺同一個時間呢，我哋一定要爭取曬所有嘅爭取咗個機會呢，同埋動用一切可動用嘅方法呢，能夠再度係提高返我哋個長者呀同埋一啲嘅細路仔嘅接種。 嗯、 因為呢樣嘢呢、嗯、我哋唔能夠就你叫人哋入面即係話唔打針嘅，或唔俾時間佢係打齊嗰三針嘅，你已經係即係話叫佢係要有感染攞個混合嗰個免疫呢，咁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呢，你可能亦都會增加啲嚴重病同埋死亡嘅風險，而大家亦都唔想見到嘅。 OK， 好啊，唔該曬梁志超醫生，多謝你嚇。梁醫生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噶，咁所以佢都講到即係兩點啦。第一就係係咪真係保，即係喺呢個免混合免疫嘅理論底下，係咪真係有效保護到一啲嘅高危嘅人士咧？即係而家都見到有一啲嘅病人啊、院舍啊係有傳播嘅，咁係咪可以保護到佢哋咧？第二就是不能够即系停止咧，就系继续要推动咧呢啲嘅长者啊吓，或者系儿童啊一啲高危嘅人士咧，要继续提高佢哋嘅接种率咯。 嗯，冇错吓。 好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吓，咁啊，大家点样睇头先讲呢四位港大专家提出呢个混合免疫嘅一个建议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咧有听众郑先生喺度啊，郑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 咁我有两点想讲啦，好快啦，因为而家应该系咪得翻两分钟嘅？ 你讲 啊，你讲。 咁第一点就系、是、首先头先个专家系咪阿梁医生啊？ 嗰、 那个我俾嗰四位港大专家，我更加同意佢。我哋要将埋个围封同埋个社交措施唔好捆绑一齐，因为社交措施一放宽咧，就应该唔合理地爆噶啦。但系咧，我觉得去翻你香港电台，因为我听到你哋有今日个报嘅新闻咧，嗰单系好经典啊。東涌日東村呢，我喺呢個香港電台個新聞網站搜尋返呢，沒人應門呢，其實好多啲案例係1230人接受咗檢測，我哋只係揾到三宗。咁我想問下，咁樣繼續嘅圍封同埋強檢究竟有咩意思呢？同埋最緊要，我成日聽你新聞呢，好多人係有成一成嘅住户，譬如可能甚至乎有某啲村呢係兩成住户、可以睇返你哋嘅新聞嗰個資料係、完全冇人應門㗎。咁、你根本付出咁巨大嘅成本，即係政府固然俾咗錢啦，檢測嗰啲費用好多人員啦，市民嘅隱藏成本都有㗎，即係成日我哋都話香港塞車呢會幾多億幾多億損失咗金錢，嗰啲都係錢嚟㗎。呢樣我覺得政府除非好強烈嘅理由啦，如果唔係所謂嘅圍封呢，我哋既然已經咁多單啦，圍封同埋強檢呢其實已經可能要停啦，除非好誇張嘅例子，例如第二點啦，我而家講翻好 快，要快啦，半分鐘。 第二點就係政府如果究竟我哋而家個防疫究竟仲講唔講科學？因為政府如果成日都話咩躺平，你唔可以用啲咁籠統嘅詞語，即係你要駁斥專家嘅嘢，你麻煩你揾出好強烈嘅科學證據。點解我哋仲有而家有冇數據？點解好似頭先咁1230人，我哋得三單？你揾翻好強烈嘅科學，我哋點解要使啲錢？我哋市民點解要受啲咁嘅苦？因為坦白講。 疫情搞咗两年几啦，三年都嚟紧头啦。 明白， 我哋两面都不是人。 明白，好多谢晒郑先生嘅电话 吓， 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可以打嚟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436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54宗输入个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完全国港澳研究会关于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讲话精神的研讨会，表示今次研讨会让所有人更了解讲话内容，对一国两制的重要逻辑和理论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中央长期坚持这个好制度，没有理由改变，令大家对坚持一国两制更有信心。他说国家主席对香港提出四项要求和四点希望，是为特区政府未来五年施政提出大方向和指导。他已经开始落实不同方面措施，上任半个月已经成立四个工作组，处理跨代贫穷、地区痛点以及房屋土地问题等，亦都会全力将香港建设成创科中心。李家超又说重视青年发展，会制定发展蓝图，未来亦都会在18区成立服务及关爱队，共建和谐社会。一名女文员涉嫌以代订迪士尼门票和酒店套票欺诈大约300多人，其中涉及26名事主的案件，她被控以一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女被告暂准无需答辩，以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他受害者、银行和迪士尼乐园记录。法庭将案件押后至10月10日提堂，女被告申请保释被拒，还押候讯。34岁女被告被控今年5月至7月期间涉嫌虚假表示有迪士尼乐园门票和酒店套票出售，不诚实地取得26名事主合共超过154,000多元。大约40个国家的高级官员齐集德国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如何专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包括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中国亦都有派代表出席，但是俄罗斯未有获邀。多国代表在上个月一个类似会议上就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等关键问题的讨论进展轻微。这一次为期两日的闭门会议目标是在埃及11月举行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前重建富裕和贫穷国家之间的信任。会议正值北半球大部分地区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极端高温影响，科学家警告若果全球暖化持续，有关情况或者成为夏季新常态。另外，能源供应问题亦都因为俄乌战事而迫在眉睫。德国气候特使说，很多最贫穷和脆弱的国家都正是经历严重气候影响，问题是如何支援他们适应，国际社会必须展现出更多团结。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可达到35度，新界再高1-2度。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龙尾去到近住油站嘅嗰边，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断断续续排到去龙盘苑。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安定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荃湾德士古道有爆水管，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介乎码头霸道至到龙德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铜锣湾摩顿台水务急收，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的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国剧八三零情缘，李一念、杨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剧中会有大量实战场面，杨洋在现役军人指导下进行实战训练，确保战斗动作、军姿仪态上的严谨专业，展现新时代军人是如何坚守对党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坚定信念。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有四位嘅港大專家咧，就提出咧香港應該達至一個嘅混合免疫一個嘅水狀態嚇。頭先有位聽眾咧，楊立門都提到話咧，就而家嗰啲嘅檢測嘅策略咧嚇，即係譬如圍封啊嚇，或者強檢啊等等。那個成效是有多少呢？即因為可能有些人不應援啦，他們不去做這個的檢測啦，以至到那個效益啦，即可能是成棟大廈可能找到即比較少量的個案。那其實要做得這個強檢的話，可能已經是那個大廈的污水樣本病毒量比較高一點啦，才會要你去做一個的強檢啦。但是可能呢，就即剛才那個聽眾就覺得比較都效益都低一點。那的確呢，就專家都說呢，即其實這些的譬如強圍封強檢呢啲嘅措施，或者系强制检测公告呢个措施咧，系昂贵啦，扰民啦，咁同埋咧会有浪费嘅情况出现。佢哋认为咧，应该将个检测策略咧集中摆翻喺一啲嘅边境啦、医院啦、诊所同埋安老院舍。一般嘅大众咧，其实自己喺有需要嘅时候咧做快测咧就已经足够啦。佢哋 系啊，吓，我记得局长都有表示过新嘅防疫嘅方针咧，都系要所谓精准防疫的，亦都要考虑到那个防疫措施那个的我们要付出那个的代价，即是整个社会要付出的代价呢，同埋那个效果呢是要成一个正比先得，即是不可以即是花太多的钱去做一些不是成效那么高的一些措施的。咁我諗我都同意嗰位聽眾講，即係如果啲大廈圍封咧，就每日幾十間咁樣做啦，咁好多都揾唔到出嚟㗎，即係揾得好少啦，或者好多人都唔應門。 咁同埋咧，而家有好多人根本都係唔報嘅，即係染咗疫都。咁你政府揾到一單出嚟咧，同時可能已經有兩三單咧係冇報到嘅嚇。咁你變咗整件事嚟睇咧，咁你去維豐即係嗰啲大廈，你得到嘅即係嘅成果有幾多嘅？你告咧呢、這個整個社會都要考慮，我覺得。 又問問聽眾啊，大家點樣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黃先生喺度，黃生你好。 你好， 请讲啊！ 对于四位港大专家的意见咧，我自己就最有保留嘅。咁、因为佢话可以呢、這个所谓即系群体免疫屏障啊，佢即系变相咧，其实就系、是、与病毒共存噶啦。咁、即系因为佢要参考新加坡呢、這个模式啊。咁问题就系话，如果当你去到每一日即系有成万几二万宗。嘅時候，你或者可以啊方便咗同中國以外嘅地方通關，但係你依個數字啊，就一定嚇親中央噶啦、即係你變咗咧，即係我哋同上邊咧，即係嗰個通關咧，就、即係更加遙遙無期， 更加遙遠 嚇。咁、另外咧，我就好想講一講，即係其實而家嗰個傳播咧，嗰、那個模式好多時候都係喺食肆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係除曬口罩啊，高談闊論啊。咁大家即係其實應該學下呢個日本啊！日本咧就提倡緊一種食嘢嘅時候咧，就盡量少出聲。咁呢個做法咧就好好嘅，因為有 WhatsApp 啊嘛。咁你咪喺 WhatsApp 大家即係用嗰個語言嗰個溝通咯。又或者大家即係盡量學一學，即係一啲避免喺食肆傳播嘅一啲做法咯。香港政府可以提倡下咯，因為又要顧經濟活動。你又要顾疫情擴散，真係有時就好難平衡嘅。 OK，好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要達至一個混合免疫咧，咁啊專家都預料咧會有一個即係低度嘅傳播啦。咁都參考新加坡嘅例子咧，頭先都講啦，即係可能每日嘅個案咧就介乎3000至2万1左右啦，即係已經係計咗香港嗰個人口比例噶啦，介乎3000至2万1啦。咁但係就佢哋都講，即係因為而家嗰個即係染過病嘅人士同埋咧即係打咗針嘅人士咧就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其實那些就算再染病可能是輕症來的，輕症還有都建議他們可以居家隔離這樣、當然數字可能是會對市民來說是會有關注的，但是究竟、那個情況或者那個重症的情況 又是不是可以令大家又、可以接受到這件事呢？ 沒錯，是的，其實我們是在一個兩難的情況之下的，因為呢其實香港讲以即系话人民或者经济社会方面嗰、那个嘅优先咧，我哋当然就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咁讲啦，系寻求系同内地去免检疫通关先啦。咁如果我哋呢下又喺度继续放宽咧，我哋就越即系距离同内地无检疫通关呢、這个境界咧系越嚟越远嘅吓。咁、但系咧就亦都要睇翻啦，整个社会而家唔净止个社会嗰个成本，而系如果我哋继续系同即系国际间系脱钩嘅时候，即系冇人嚟香港，我哋都去唔到第二度。继续系咁嘅时候，我哋系咪都整个香港都要有一个嘅抉择咧？即系咪都起码先同即系外国系即系融通咗少少先，跟住先至去考虑点样去改善我哋嗰个嘅制度咧？咁呢个都真系要大家要有一个抉择。 OK， 嗱，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吓，各位听众咧有意见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我们今天继续讲我们祖国的外交发言的一些词令，英文怎么讲，一个很常听到的就是自食恶果。英文我们可以用一个 expression 就是 You reap what you sowYou reap what you sow. R-E-A-P, reap. 个意思呢就是譬如你种了一些植物啦，跟着你去收割的时候就是 reap。而 sow 呢 ,S-O-W 呢就是你之前种了的什么东西。Okay? 即是你种了什么东西呢，你最尾呢就你自己去收割返啦咁样。咁这个 expression 其实正反都得嘅。即是可以是正面啦，亦可以反面，即是讲衰嘢又好讲好嘢都得嘅。但是好多时候呢都是讲衰嘢为主嘅。Okay, you reap what you sow, 就是呢你做嗰啲衰嘢呢 你自己咧就会食翻个后果啦，要 reap 要 sow。咁呢个日常生活我哋都可以用到。譬如你讲咗个好差嘅大话 ，OK， 最尾俾人发现咗啦，咁你嘅朋友就可以同你讲啦，要 reap 要 sow。OK， 今日讲到呢度，下集继续，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自由風，自由風咧就繼續討論咧，就係港大四位專家嘅混合免疫嘅建議啦嚇。咁、各位有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啊，楊立門啊，佢哋其中一個嘅建議咧，就同學校有關係啊。咁佢哋就認為咧，而家嘅即係流感嘅監察嘅系統咧，已經足夠咧，就喺學校裡面咧去監察呢個疫情嘅爆發嚇、疫情嘅發展啦，或者咁講。咁佢哋就認為咧，每日做呢個快速抗原測試咧，就應該要取消啦。咁不過咧，家长都应该要知道就是如果他们的子女是未打针的话那有什么后果那他们要知道那就让家长就做权衡轻重之下就作出一个自己的决定。 是啊这个来讲很多家长可能都有些担心的因为都擔心個細路仔即係喺學校有好即係好廣泛嘅傳播啦嚇，咁佢哋自己都會好多不方便嘅地方嘅，即係如果佢自己嘅子女先係染疫嘅話嚇，咁我覺得可能都真係需要再加強翻即係小朋友方面嗰個嘅疫苗接種先啦嚇，同埋咧就即係嗰啲四歲以下即係嘅兒童嗰個嘅接種要盡快開始咯嚇。 咁啊，專家就傾緊啦，傾緊三歲以下， 冇錯， 可唔可以打科興疫苗啊？咁都專家將會討論。 我覺得即係要個接種率要拉到好高，我覺得先要應該考慮呢樣嘢咯嚇。 係咁啊，即係而家嚟講啦，即係每日嗰個學校情報嘅個案咧，就即係譬如今日嚟講咧，即係過去嗰幾日咧，平均每日係講緊即係200多宗啦嚇。咁啊，如果真係唔再做快速抗原測試嘅話咧，咁可以預期咧學校嘅個案咧係會比呢個多嘅喎 嚇。 咁大家作為家長嘅又係咪即係擔唔擔心咧嚇？咁大家又會唔會真係因此呢個情況又會係加快咁去帶子女去到打疫苗咧？咁呢個值得大家關注啦嚇。好啦，不如呢個時間都揾嚟一位小學校長同我哋傾傾啦。嗱，電話旁邊咧就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副主席，亦都係咧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属于海宏道的校长陈淑仪啊，陈淑仪校长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你好。 嗱，专家就话咧，而家嘅流感监察机制已经足够去到应对或者监察呢个新冠疫情啦。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学校嗰个流感监察机制系点噶？ 其实而家流感监察机制咧就都行之有效嘅。以往咧，如果系一班里边喺四日里面有三个或者日里面出现突然间有三个同一班呢，其实我哋都会填报上去卫生防护中心嘅。咁而里面呢佢哋都有啲嘅规条啦，譬如包括佢嘅病征系咪属于流感。咁跟住嗰边呢都有姑娘同我哋去分析啦吓。如果系真系有流感爆发迹象呢，其实呢嗰班我哋就即系流感就嗰阵时除非系全校性好犀利，如果系都是一班里面几个呢，只是我们密切看住同埋要加强清洁这样去处理的。咁、所以而家以前流感的情况同而家流感的情况都会这样处理。 嗯，咁而家专家话新冠疫情呢都可以用呢个流感监察机制就够啦，咁你同唔同意佢哋呢个建议呢？ 如果我唔系专家啦，咁我又唔系呢方面嘅专业啦，咁但系如果从我系一个校长嘅角度去睇咧，我都会以保护学童嘅健康为一个首要嘅考虑嘅。咁始终新冠状病毒病都唔系话一个好多年出现嘅一个病啦，而且都系仍然系有啲地方相确啦，同埋可能有机会唔知变种嘅情况等等。咁虽然我哋都见到去到 Omicron 到而家似乎好似静咗少少落嚟咁样，但係喺呢几日里面都有几千宗啦，有少少上返去嘅时候。咁我作为校长，我就个人认为就觉得係暂时唔适合即刻去 停止曬所有嘅嘢，包括係快速抗原測試。因為其實快速抗原測試唔多唔少咧，其實都可以做咗初步第一重功夫，就讓家長同埋學校知道，咦，某個學生真係確診，佢就唔好翻嚟啦。但係如果你完全唔做咧，我相信嚇有機會嗰個傳染度係都會比而家嘅情況係惡劣嘅。咁所以如果以現時情況嚇，現時情況我覺得唔係咁適合咁快就決定取消嗰個快速抗原測試咯。系啦，咁同埋咧，我即系我都系觉得，都需要睇下我哋嘅学童啦，同埋幼童啦，究竟将来睇嗰个打疫苗嗰、那个嗰、那个情况如何啊？因为以我所知，而家小学界别咧，就算小学到地呢个界别啦，其实咧，打疫苗嘅数字其实最多去到七成左右，都未去到之前即系政府讲话啊，会唔会九成就全日制？似乎就比较难嘅，我哋都唔能够达到啊。咁如果喺呢个咁嘅情况下，又冇疫苗嘅打针嗰个配合咧，其实咁快就作出一个咁嘅决定，就似乎对于细路仔嚟讲唔系太适合咯。 是明白。嗱，而家目前嗰个嘅制度咧，就系、是、如果即系发现一班即系、就是、同班有多过两三个，即系真系染疫咧， 三个或者百分之十啦， 或者10%吓，咁咧就嗰班就要停课啦吓。咁、你觉得呢一个嘅做法对你哋会唔会有造成好多嘅不便咧？因为即系如果根据专家咁讲，嗰四位专家咧，如果就唔做呢个快速检测咧，就变咗就唔会有即系停课或者停班嗰个嘅问题嘅吓。咁、你觉得而家系咪都你仍然都觉得系可以应付嘅，即系嗰个停班呢个咁嘅机制？ 当然啦，我头先都讲系，如果以优先以学童嘅健康为首要考虑咧、我哋就系需要真系个别班级停。你问我其实喺教育局嘅安排之下，其实而家已经比以前好好多啦。以前有一两个已经好大件事，全校要停啦。咁、但系而家只系有一个指标啦。咁我相信呢个指标一定系教育局同卫生防护中心倾出嚟嘅一个数字。咁、我系相信嘅。咁所以按翻而家嘅指标，我觉得系仍然。是可以咯，但是如果你话啊，直情放松晒啦，完全唔需要，似乎就暂时我都系觉得系未系一个合适嘅时候吓，因为反而咧，我哋相信啦，去到八月，其实翻八月翻到去八月中度，其实学生都会放假 嘅， 不如睇埋个暑假嘅状态，由即系再由政府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同教育局再作一个决定比较理想，而家就肯定系唔适合噶。 据你所知，家长方面会唔会都同你咁样嘅相同嘅想法呢？ 我唔可以代表所有，但系我知道有啲家长咧到而家仲系担心、甚至乎有啲个别家长咧就写咗信上嚟俾我咧，就系话因为见到个数字又翻上升啊，所以佢系唔翻学嘅，即系有啲咁嘅要求请假嘅。 请假， 所以系啦，所以个问题就系仲有。家長係有憂慮咯，咁所以唔係話一面到大家嗱，好似我哋去商場，好似多咗好多人啦，好似平常生活。但係一去到一啲位係保護小朋友咧，其實唔同家長係有唔同嘅睇法。 係咪佢未接種嗰個疫苗嘅咧？唔知係咪嗰位學生？ 係未接種嘅。 哦， 係啦， 所以擔心啲。 當然有接種嘅，又唔係完全放鬆曬嘅，因為佢可能都係打兩針。咁佢都會有一定程度上希望，即係盡量都避免有啲爆發嘅情況出現啦。即係人同此心，我哋都愛護小朋友。 係。 想問一下而家咧學校做每日快測個狀況係點咧？即係啲學生係咪都真係都有乖乖地做足曬嘅咧？咁而即係之前咧都有去擔心過啊，會唔會係咪真係有做假？咁有冇做一啲嘅即係抽驗啊咁樣？咁譬如學校嘅運作啊、行政啊，咁又係咪已經係運作得好純熟㗎啦？已經係。整個狀況是怎樣的呢？ 其實每間學校情況不同，有少少差別。譬如我們學校來說，其實我們是有針，即是已經檢測了的卡給家長，他每天必須要簽名的，是證明他真的做了，同埋是要陰性的。另外呢，都其實每天零星呢都有幾個小朋友下來說啊，忘記了啦，或者是做咗唔記得簽名啦，咁我哋就會打翻電話俾家長去確認翻相關事宜咯。咁當然其實佢入嚟亦係已經係做咗一啲嘅，譬如係有冇檢測佢有冇係發燒啊，有冇特別嘅症狀啊，咁我哋都會留意嘅。咁如果你話以現時情況，其實各校 都已經是順暢的，一路做下去都順暢的。咁但係如果你話要去到大規模用行政的方法，要確保真確地每一個人都有驗，在小學或者幼稚園咧就唔係太適合嘅，因為其實你始終要觸碰到佢嗰個鼻腔啦。咁而且咁細小朋友好易又有流鼻血啦，咁所以我哋其實而家如果真係有小朋友冇做到嘅話咧，我真係請佢嘅家長派人嚟同佢做翻啦，又或者佢如果高年級啲啦，中期中年級就做到啦，咁佢自己做嘅，咁我哋都睇住佢做，睇下係咪即係認真地去做啦咁樣。咁我哋而家用咁嘅方法，但係如果你話用大量行政工作咁樣處理，我就覺得唔係咁適合啦。 嗱，仲有咧，就係頭先你都講到有啲學生咧係未打齊針啦嚇，咁所以佢家長咧都非常之關注咧，咁甚至係啦，甚至唔俾佢翻學啦咁樣。嗱，而家睇翻嗰個官方嘅數字咧，三至十一歲啦嚇，咁包埋幼稚園啦，三至十一歲嘅兒童咧，佢哋嘅打針率啊，打咗兩針啦嚇，我計打咗兩針嘅比率咧，就大概六成左右。 係啊， 其實而家小學嗰個嘅接種率係如何咧？咁佢哋係咪夠鐘打第二針咧？咁啊，點解好似得六？成咁都仲未算系好高咧，点样理解咧？ 我嘅猜度就系我谂又同嗰个社会情况有关啦。 嗯、 因为当即系大家见几万几万嘅数字突然间落翻落嚟嘅时候咧，其实好坦白，我觉得啊，无论成人都好，其实都松懈咗嘅。即系嗰个对于疫情嗰、那个同之前嗰个睇法啦。因为又好似一切如常啊嘛。咁当佢有觉得系咁样嘅时候咧，佢会一来。大人鬆懈咗，二來咧就係、是、有啲個別嘅小朋友，可能佢都喺曾經有個時間已經係感染過啊，咁佢就覺得我又打咗一針啦，咁又感染咗，我可能唔需要打第二針。嗱，有機會佢哋係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有啲小朋友好似我哋今日有個活動咁樣，如果佢下晝想係再繼續翻嚟做活動，佢一定要打兩針啊嘛。咁佢冇，佢打咗一針，咁佢只能夠半日咯。即系仍然系有小朋友系冇办法可以去做到一啲全日嘅活动嘅，吓咁呢个解读就可能系家长有另类嘅担心啦，或者佢嘅忧虑啦咁样。 明白。 咁点样可以再继续真系推高啲即系学童嘅即系接种率咧？即系以你嘅意见嚟睇，你觉得？ 其实咧，我哋业界都其实一直都有同政府去磋商嘅。譬如我哋第一好愿意，譬如会唔会派疫苗车去到学校，就唔好话限制。譬如唔好限制要幾多百人先會有一啲到校嘅服務啦，咁其實政府已經鬆綁咗噶，只要你有一定嘅數字，其實佢都願意，我相信啊，爭少少佢都會肯。咁一來我哋校內宣傳，我哋不嬲都有將一啲唔同專家嘅講座啊，我哋 send 俾家長啦，希望等佢多啲了解啦。二來咁我哋即係當我哋發現學童係有一定數字需要嘅時候，我哋亦會去主動去聯絡衛生防護中心嗰度。打疫苗的地方可以来到啦。咁另外其实民政处嗰边即係区嗰边其实都有一啲嘅疫苗服务，咁我哋又会睇住个时间，咁样我哋係俾啲资讯家长咁样做嘅而家。 OK， 好啊，唔该晒陈淑仪校长，多谢你吓。陈淑仪校长系一位小学校长嚟㗎，我哋听听呢一位听众阿 Jo 嘅意见先。阿 Jo 你好。 系你好。 请讲啦。 我呢就想讲下香港呢四位专科医学嘅嘅專家啦，佢哋講得真係好啱啊！講得好啱啊！真係依啲真係冇錯嘅，應該要依照佢個方法咁去做咯。 點解咧？點解你咁覺得咧？嚇！ 係你睇下全世界，咁多國家打咗咁多針，人哋個都打得好啊，係咪？咁多人打，咁多國家嘅人都打咗又好，咁你仲驚乜嘢啫？是咪啊？你而家最紧要咧就系、是要打嗰啲疫苗针，同埋咧多做运动。咁你就有抗体啦嘛，身体好啦嘛。系咪？你最紧要多运动。啊、你成日匿喺间屋度咧，你缺少运动，你更加麻烦啊。 OK， 所以咧真系希望你香港电台咧就多啲宣扬打针嘅好处。 Okay， 因为我咧已经打咗四针啦。 明白，好，多谢晒阿 Jo 嘅意见吓。咁啊，当然啦，不过要防止呢个新冠病毒咧，最有效的方法都系 接种 新冠疫苗，系啦。咁好啦，我哋或者呢个时间咧都讲到呢度先，我哋听听咧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而咧，街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怡安角。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1.36升5.2，腾讯控股332.6升7.6，美团189.7升10.5，阿里巴巴103.9升7，恒生中国企业73.2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2升1.36，比亚迪股份293.8跌4毫，友邦保险83.7升1.75，药明生物76.35升3.5，快手80.75升2.7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基石金融排第二嘅股份编号系6088，之后系太阳城集团 WOT 集团股份编号8422，之后系太阳娱乐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希美科技、中国天化工、京基智慧文化、十方控股同埋港银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8.21，瑞士法郎0.975，加元1.297，人民币6.734，英镑对美元1.199，欧元对美元1.016，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兑美元0.618，港金报16,100，比上日收市升150。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720.4美元。港汇指数系10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较早前管道内快线嘅意外仲未处理紧，影响到而家大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观塘绕道大老山隧道嘅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咁受到意外影响，而家龙翔道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交通亦都系非常挤塞，几条嘅车龙咧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咁呼吁翻揸车嘅朋友咧，尽量考虑嗰度行驶。避免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咁就由于有意外影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管道嘅快线仍然系封闭，影响到咧而家九龙东嘅交通都系非常之繁忙。观塘绕道大老山隧道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咁另外龙翔道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几条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乐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荃湾嘅德士古道，因为爆水管，德士古道喺荃锦交汇处方向，而家介乎码头霸道至到龙德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去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五千蚊。新合资格嘅年满十八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嘅长盛装， 陈慧仪去咗巴黎，揾到品牌总部负责人安东尼，展示自己对盛装嘅理想同未来商业改革方案。安东尼更加跟佢到中国见新买家。萧红雪接到项霆锋电话，话总部对盛装嘅人士会有重大调整。究竟陈慧仪提出乜嘢新方案令总部支持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或者在7月21号的公众咨询会提出意见。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啊，欢迎大家继续喺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继续有我陆宇光啦，同埋杨立门啦，为大家主持嘅吓。 大家好， 杨立门啊，咁啊嗱，开门七件事啦，柴米油盐醋酱茶啦，咁啊油嚟讲咧，咁啊大家一定系好多时煮饭啊、煮食啊吓，或者出街食咧，都会一定会系即接触到呢啲食油噶啦。 系啊， 嗱最近咧，消委会咧就做咗一个嘅调查。咁就睇睇啲石油咧吓，即系究竟咧佢哋个安全有冇问题啊？今次咧就消委会就测试咗50款嘅石油啦，就发现咧有47款啊，即系94%嘅石油咧嘅样本咧就验出一种或者以上嘅有害污染物，当中咧40%即系20款啦，就验咗3种或以上嘅有害污染物吓，听落都。都幾值得大家關注喎、 啊。係啊，不過當然好多油裏面咧都會即係有啲雜質啊咁樣。咁最緊要我諗我哋都要睇翻究竟呢啲污染物係咪真係超咗一個國際都認可嘅標準啦、啊、同埋即係我哋食嘅時候係咪即係都要注意一下嗰個份量。即係如果唔食得太多嘅時候咧，應該或者未必有即係對個身體咧有長期嘅影響嘅。我諗 嗱，咁、啊、繼續咧就係講講呢啲嘅污染物啦，值得關注的就是近60%咧，即系29款嘅样本咧，就验出咗基因致癌物啊，就叫做环氧丙醇。咁、当中咧就2款嘅样本咧就含量超出欧盟标准吓。咁另外咧就仲有2款嘅样本咧验出另一种嘅基因致癌物啦，其中一款咧亦都系检出量咧系超出咗欧盟嘅标准啦。咁咁另外咧亦都有一款嘅样本嘅塑化剂啦吓，就超出呢个食安中心嘅行动水平同埋欧盟上限。即系话咧，啊咁都原来都有个别嘅一啲石油嘅样本咧， 有致癌物啦，同埋有塑化劑啦，咁大家係真係要就留意一下，同埋咧就留意住咧就消委會嘅呢個測試啦。 冇錯，真係要快啲買翻本即係、就是、選擇預防睇睇先，因為我自己咧好多時都會自己煮飯食啦嚇，咁、啊、真係要好留意即係、就是、食油嗰個健康程度噶嚇，咁、啊、因此咧就呢啲嘢雖然未必即時會對你有影響，但係你長期咁樣食某一隻。嘅食油，而里边系又有即系致癌物，又有污染物咧，即系起码心理上都唔好啦吓。咁所以我谂大家都要留意多啲嘅。 系啊，咁其实咧，即系呢啲嘅食油咧，咁有啲喺生产过程里面咧，就系、是、可能系因为要加高温嘅加工处理啦，咁、所以就可能咧就系释出某一啲嘅啲物质啦咁。咁所以咧都值得关注咧，即系究竟呢啲嘅食油啦，咁样长期食用究竟对健康有啲咩嘅影响？ 同埋另外呢一樣嘢就係大家煮食嘅時候都會即係都要留意咧，就係某啲油即係嗰個所謂個沸點啊，即係嗰個就會有高有低嘅。有啲油咧就即係100度先至會有油煙出嚟，咁有啲咧就係越低嘅温度都已經開始有油煙。咁如果長期咁吸入咧係唔好嘅，咁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呢一點嘅。 仲有咧，就係今次消委會嘅測試咧，都有睇埋佢哋嘅營養素嘅含量啦，咁同埋佢所顯示出嚟嘅值咧嚇，究竟嗰個營養量咧，究竟係差距有幾多啦咁？咁啊最嚴重嘅一款嗰一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嘅含量咧，就同標示值嘅相差咧就超過85%咁多噶，咁都要值得大家關注。 因為不飽和脂肪酸咧，其實係可以降低所謂壞膽固醇嘅水平嘅嚇，咁、所以嗰啲膽固醇水平偏高嘅人士，好似我自己咁樣咧，就真係要留意，即係揀選翻一隻食油咧，係嗰個不飽和脂肪酸咧係多啲嘅食油，咁就會好啲。 嗱，問下各位聽眾啦，咁大家對於今次食油嘅調查有啲咩嘅關注咧嚇，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啦。黄凤娴你好， 你好陆月光，你好人立门， 系，请你讲下今次嘅食油调查，咁验到呢啲，头先我哋都引述咗啲污染物啦，代表住啲乜嘢咧？ 嗯，好啊，嗱，今次咧亦都系我哋计2017年嗰阵时咧，我哋就再去测试翻食油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开门七件事，食油啊排第三嘅，咁即系话大家成日都用呢一个食油啦，咁所以咧佢个安全性啦，佢嗰个嘅营养值啦，对消费者嚟讲咧都系非常之关注嘅。咁今次咧，不如首先讲一讲佢个安全性先啦。咁因为咧，其实喺上一次2017年嗰阵时咧，同一样嘅测试，当然系另外一啲样本啦，个60款里面咧，我哋都会有验到唔同程度嘅塑化剂啦、环氧丙醇啦，同埋呢一个氯丙二醇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系睇翻咧今次嗰个嘅情况系如何啦。咁而今次我哋嘅情况咧，喺50款嘅石油安即系石油里面咧，我哋会睇到咧。仍然存在唔少嘅污染物，咁包括咧就系呢一个氯丙二醇啦，同埋呢一个环氧丙醇。咁其实呢两样污染物系讲紧乜咧？就系、是、因为咧，其实系一啲嘅脂肪酸啦吓，佢哋系当佢食咗落肚之后，跟住然后水解咗之后咧，就会释放咗一啲有毒嘅物质，咁就系呢一个氯丙二醇啦。咁而氯丙二醇嗰个影响喺边度呢？就喺、是、动物嘅实验里面呢，就如果系长期系摄入嘅话呢，就会损害肾脏嘅功能、中枢神经同埋影响呢一个雄性嘅生产系统嘅。咁、而另外一个更加危险啲嘅呢，就是、一个基因致癌物呢，就叫环氧丙醇啦，英文就 glycidol。咁而呢，佢系顾名思义啦，系一个基因致癌物。咁喺个实验室里面呢，都系会睇到呢，就系、是、会令到实验动物呢系会致癌嘅。咁我哋亦都睇到呢，除咗话呢一个基因致癌物之外呢，就另外一种基因致癌物呢，就叫做苯比 A 比。咁佢呢就系、是、亦都系会令到实验动物呢系致癌嘅。咁所以呢，我哋会睇到呢，就喺呢啲污染物上面呢，就即系大家要小心，特别系呢个基因致癌物呢一、這个环氧丙醇。咁而最后一个我哋会睇嘅呢，就系、是、塑化剂啦。因为喺上一次2017年嘅测试里面呢，都系发现有呢个塑化剂。咁今次呢有35款呢都系有嘅。咁比起2年，但系个好消息呢，就是、上次有5款咧，系超出咗食安中心嗰个行动嘅水平，但系今次咧都系得1款啫。咁而呢个内分泌干扰物，即系呢啲塑化剂有啲咩影响呢？就系、是、影响咗实验动物里面嘅生产系统嘅发育。 不過呢，如果啲消費者你問我嗰個風險上面點樣去排次序呢，個次序呢其實最高風險就係呢個基因致癌物，因為呢喺呢一個國際上面呢其實係冇一個我哋叫做容忍上限，係希望呢消費者呢就係進食嗰陣時係越少吸入越好嘅。咁即係話就算佢話喺佢製造嘅過程裡面有一個叫做上限，含量上限都好啦，但係如果從一個消費者嘅角度呢就盡量越食得越少越好。咁但係如果講到有害污染物氯丙二醇同埋呢一個塑化劑呢，相對嚟講係今次個結果嗰個風險冇咁大，特別係呢個塑化劑，因為要食好多呢先至會有一個健康嘅風險。但係如果講到氯丙二醇呢個有害污染物呢，就都唔可以太過掉以輕心，因為如果你個長期係慣咗食啲好油膩嘅嘢呢，如果一個成年人嚟講呢，每一日你食大約係64克，即係如果你有兩餐係比較油膩啲，好鍾意用啲煎炒啊，或者係用好多油去煮嘢食嘅話呢，咁你長期有一個咁嘅飲食習慣呢，都係可能會受到影響嘅，咁所以消費者呢就要小心啦。 黃風帆啊，就繼續同你傾之前呢，有一則嘅特別交通消息呢要同聽眾講一講啊，就係呢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管道內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喺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嘅。受住意外影響呢，龍翔道往大老山隧道嘅支路呢亦都非常擠塞，龍尾呢就分別到觀塘道近觀塘港鐵站、偉業街近九龍灣驗車中心、新清水灣道近順利村。咁駕駛人士呢就請考慮改道行駛啦。重複一次啊，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快線呢係有交通意外，大家留意一下。 嗯，系黄凤霞，想请问一声咧，就呢啲咁嘅有害物质咧，即系你话塑化剂又好，致癌物质、污染物都好啦吓，咁佢系咪喺个制造过程佢自己会产生出嚟，抑或系个制造商系会添加某啲嘢落去嘅咧？咁但系我又见到有某啲牌子嘅即系油咧，又冇呢啲嘢嘅，即系话其实系可以避免嘅，系咪啊？ 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其实咧。呢一啲嘅基因致癌物，即係環氧丙醇同埋氯丙二醇咧，就喺一個高温嘅蒸煉嘅過程裏面咧，超過160度咧，嗰陣時咧就會有機會出現咗呢一啲嘅污染物。所以咧喺嗰個製造嘅過程裏面，如果你係冷炸嘅話咧，照道理咧就係唔應該會有呢一啲嘅污染物出現嘅。咁但係咧今次亦都好特別，因為我哋今次咧喺一個初炸冷壓嘅。橄榄油同埋一个冷压嘅茶花籽油里面呢，竟然发现咗呢一个氯丙二醇同埋呢一个环氧丙醇。咁、我哋都觉得好奇怪嘅，因为如果你係冷炸嘅话呢就唔应该係存在。咁、所以呢一方面呢，我哋都係将个结果交俾食安中心呢去研究返嘅。 咁即係佢标签係有误导喎，如果係咁样。 係啦，咁所以但係亦都要透过独立嘅测试先知道个真正嘅结果啦。咁所以消费者如果係从一个安全嗰个角度去睇呢，就其實我哋都正如頭先所講啦，基因致癌物就真係要特別小心啦。但係有害污染物同埋呢一個內分泌干擾物呢個塑化劑咧，相對嚟講風險冇咁高，但係就唔可以掉以輕心。咁所以咧喺揀嗰陣時咧，就絕對要參考我哋呢個報告啦，因為始終消費者唔可以肉眼佢哋去評估到究竟佢嗰個安全程度同埋有冇呢啲污染物啦。不過咧有另外一樣嘢咧，其實消費者自己都可以做到嘅咧，就係講個營養值啦。因為個原因咧就係食油咧係一定會有脂肪啦，大家因為油係脂肪啦。但其實油咧都有一個好壞嘅脂肪酸嘅。如果係簡單啲嚟講咧，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同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咧，係相對嚟講係一啲叫好嘅脂肪酸。咁因為特別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咧，就可以降低壞膽固醇嘅水平啦，降低心血管嘅疾病啦。咁而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咧都有同一樣嘅好處。咁但係咧就唔可以食得過量，因為如果過量嘅話咧，可能就會增加血脂過氧化同埋血管發炎嗰個風險。咁特別咧，係維他命攝入量比較低嗰陣時咧，就可能有呢個風險啦。咁但係無論點咧，當大家揀去買油嗰陣時咧，盡量都係買一啲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同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嘅油咧，就會比較好啲嘅。咁反而咧，如果係反式脂肪酸比較多，甚至係飽和脂肪酸係比較多嘅油咧，譬如話今次我哋測試到嘅椰子油啦、調和油啦、啲米糠油啦，相對嚟講係比較高啲嘅咧。反式脂肪酸咧就係、有某啲橄榄油啦，有某一个譬如啲粟米油啊、大豆油系比较高啲嘅话咧，咁其实咧就会嗰、那个坏处咧就会比较高啲啦，因为坏嘅胆固醇咧，坏嘅脂肪酸咧，其实会增加体内嘅坏胆固醇嘅水平，而反式脂肪酸咧系更加差，因为佢会降低好胆固醇嘅水平，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 大家揀食油呢都是要要學得精明啲，因為除了是看個營養值，即是除了是看它有多少卡路里啊、能量啊那方面呢，其實它如果是有講到它那個脂肪酸那個含量的話呢，大家都可以有多啲嘅資訊可以選擇。咁、而最嬲尾呢亦都係要睇埋呢嗰個食油嗰個煙點啦。因為其實呢我哋今次五十款裏面呢發現呢其實佢哋嗰個煙點呢由最低嘅140几度呢去到成239度嘅。咁、而大家都會知道呢其實如果煙點比較低啲呢你煮嘢嗰陣時候如果你真係用佢用啲高温去整呢好容易爆好多煙出嚟嘅。咁所以其實對嗰個呼吸系統呢長遠嚟講唔好嘅，咁大家要留意。同埋所以乜嘢食油乜嘢煙點去適合煮咩嘢呢，就當然低温啲嘅適合整下沙律啦，高温啲呢就烤焗嘅就會比較啱啲囉。 OK， 黃鋒恆，你哋消委會呢今日除咗發布咗呢個關於食油嘅調查之外呢，仲講到一啲外賣平台嘅啲新嘅投訴囉。咁但其實即係過去一段日子啦，咁疫情之下呢，咁外賣當然嘅需求多咗啦，都有唔少嘅投訴嘅個案聽過啦，但而家又有啲新嘅一啲情況出現係咪？ 是啊，新舊問題都仍然存在啊！你兩個多唔多？我幫襯 都有 都有 嘅嚇。咁啊，真係如果係從投訴嘅數字嗰度方面咧，已經係充分反映咧，就係因為頭呢半年係受疫情嘅關係啦，嗰、那個投訴嘅數字咧係不斷上升嘅。咁若果係用舊年2021年嚟講咧，又已經772宗啦。咁但係呢我哋頭呢六個月呢有成522宗㗎喇，咁所以呢都明顯地睇到呢大家使用呢啲外賣平台呢係即係越嚟越普遍嘅。 係咪都係嗰啲即係送錯嘢呀、或者漏單呀、或者係遲咗到呀，係咪都係呢啲嘢呢？ 呢啲就係老問題啦，我哋叫做因為咁多年嚟當呢啲服務出現嗰陣時呢都有呢啲問題㗎喇、但係如果有啲新問題係乜呢，就係講緊佢哋嗰啲會籍啊，因为呢而家呢就为咗争取客户啦吓，咁出咗一啲嘅叫会员制啦，就希望吸引呢啲人去参加咗之后呢就可以有多啲着数啦，又或者呢就即係总之有唔多唔同嘅优惠啦吓，去箍住啲客啦。咁但係呢今次嗰啲个案呢就係、有消费者投诉呢，就係、以为做咗登记做咗用户啦，咁跟住然后呢亦都有俾埋每一个月嘅月费啦，就諗住有多啲优惠啦，但係点知呢就是、以为有优惠，譬如买碗云吞面咁先算啦。平台就话有75折，跟住然后咧就原价系40蚊，然后折实咧就系30蚊，咁啊以为好抵啦。咁但系点知咧个客去到餐厅去买攞个食物嗰阵时咧，竟然原来咧就系堂食咧都系30蚊啫，咁即系根本就冇着数。 所以即系可能佢喺外卖平台嗰个标价系高咗嘅，然之后就话有折，跟住大家就以为好抵啦。咁但系其实咧佢系同外卖咧系，即系佢同堂食咧系一样价钱。 系啊，咁佢咁同一个客咧，即系其实咧佢之后咧亦都系买呢个干炒牛河。佢原价咧就79蚊，就减到59.2，咁咪以为又系平咗啦，咁系点知咧自己去攞嗰阵时咧就仲差，就系原来嗰、那个餐厅嘅原价咧只不过系56蚊嘅啫，咁不如自己落街去买算啦，仲平多3蚊系咪？咁、所以咧佢觉得咧即系呢一啲嘅所以话所谓嘅会员制咧系比较稳笨，因为佢唔觉得佢自己真系折咗啦，咁所以咧就嚟到我要投诉。咁另外一個投訴呢就係講緊參加呢啲應用程式嗰陣時呢，好多時呢都話第一個月呢就俾你免費試用㗎嘛。 係 呀係呀。咁、但係呢就免費試用之後，如果今次呢一個就係個客呢就佢用咗兩日之後就覺得唔啱啦，咁就諗住自己刪除咗就冇問題啦。但係點知佢唔知道呢原來有一啲隱藏嘅條款呢，就係、若果一個月之後佢唔通知去取消嘅話呢，即係或者喺個冷靜期之前唔取消嘅話呢，咁佢咧就會自動咧就係被收費，咁、所以咧佢俾人收足8个月錢之後咧就俾咗800蚊，咁然後先發現自己咦點解你會收我錢嘅咧？咁咧就當然就同嗰個平台傾唔掂數啦，咁所以就去咗消委會嗰度投訴啦。咁第三個 即係就回應一下先，即係話咧如果係覺得嗰、那個喺試用期內覺得唔啱用咧，就個條款就話咧一定要係親身通知嗰個平台嘅，就唔可以自己嘅刪除咗就唔再用咧，咁就唔算嘅，會繼續計錢嘅咁嘅意思。 係啦，咁所以呢一度我哋都要教育翻消費者嘅、因為你唔好以為自己取消咗應用程式咧，就已經乜事都冇，因為裏面可能有啲隱含條款你唔知道。 又要睇嗰啲好長好細隻字嗰啲， 細隻字你根本唔會有人睇嗰啲字咯、 所以我哋喺呢一度都覺得平台有個責任咧，就係、要好即係。当那个消费者去按我同意的时候，你应该真的要说这个这么重要的条款给他听，等他 睇清楚啲條款之後，咁呢個咁重要條款之後咧，咁然後先至好決定去撳同意嗰個掣。咁另外啦，就算你話去到你一個月試用完之後，究竟個客繼唔繼續去用你個服務咧？咁其實咧，我哋覺得作為一個負責任嘅平台咧，都應該係之前俾一個信息去俾個客，就係話你呢一個免費嘅使用嘅嘅會籍咧，就係、是、好快會完啦。咁你會唔會繼續咧？咁等個客確認完之後，先至好收人錢啊嘛。 Okay, 就唔係話你有個隱藏條款，你唔出聲我就收你錢咁樣。 嗱，仲有分零鐘啊，第三個個案。 第三個個案咧就係老問題啦，送餐時間啦。一拖再拖，咁同埋都係送錯呢一個食物，因為咧有啲即係我哋睇翻曬好多唔同嘅個案咧，呢一個老問題咧就係你訂啊訂咗餐啦，成一日之前都訂咗啦，但係咧可以臨時取消，又或者咧喺譬如呢一個個案裏面咧已經係遲咗成兩個幾鐘頭，咁但係送到嚟啲嘢咧就已經係我哋可以話已經散曬啦，咁同埋咧呢個個案有一個特別之處咧，就送到嚟咧就發現咧根本係送錯食物喎，咁喺上個盒上邊咧。亦都係黏咗嗰個食物個名咧，根本唔係佢訂嗰個餐，咁佢諗住發放翻俾間公司之後就可以取消翻個訂單啦。但竟然咧，就係嗰間平台就話我睇唔到個盒入邊嘅食物係乜，咁個客咧就覺得唔同意啦，因為喺個盒面已經係印咗，同埋咧個盒係透明嘅，你都可以睇到究竟係咩食物。咁點解你都唔肯俾我取消翻呢一個？呢一張單 咧，咁呢 個 係 個問題咯。 OK， 好啊， 唔該曬， 黃鳳賢啦，多謝你。 OK， 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嘅總幹事嚟啦，咁所以都係繼續教育大家啦。咁啊，無論你選購石油啦，或者係 食 油，同埋咧就做外賣咧，都係要睇清楚啦。 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係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本港下晝天晴，天氣酷熱。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初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最擠塞的地方就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因為管道內快線較早前有意外仲是處理緊，影響到現在大老山隧道九龍去沙田方向的交通是非常擠塞的。觀塘繞道大老山隧道的車龍排到去觀塘碼頭，受到意外影響，龍翔道去大老山隧道的支路亦都是非常擠塞，幾條的車龍分別排到觀塘道近翠屏道、偉業街近住九龍灣驗車中心同埋清水灣道近安秀道。咁呼籲翻揸车嘅朋友考虑改道行驶，暂时避免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今日如果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管道内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龙翔道去大老山隧道支路嘅几条车龙咧就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翠屏道、伟业街近九龙湾验车中心同埋清水湾道近安秀道。其他隧道的情況，現在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都是比較車多，窩打路道沙田方向的車龍斷斷續續排到近界限街，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龍盤苑，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空中道橋面，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碧街，另外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的龍尾在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路面情況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亦都是繁忙，龍尾就在安定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銅鑼灣的摩頓台因為水務急收，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圖書館的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和清水灣道正直支去大清。最後食安仔就提提你，看清楚包裝食品上的鹽糖標籤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選。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我哋一齐玩。 我系手下留情嘅何亨，我人生第一部拥有嘅车就系三轮车。我细个嗰阵咧，同哥哥两兄弟一齐踩，兄弟同心，玩足一日都唔攰啊！踩去边度都咁开心。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玩。 在这几年，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 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陸宇光、楊立滿。 自由風，自由風啊！這個時間就來到晚上的7:09啦。咁啊，這個時間想繼續講講一些疫情相關的話題啦。嗱，楊立滿啊，咁其實第五波疫情以來咧，咁啊，其實香港咧都引入了一些中醫藥啦、中成藥啦，嚇，亦都有一些中醫的專家咧嚟到香港咧就協助抗疫啦。咁其實都確立到咧，即係中醫咧喺呢個抗疫的工作上面嘅一定的角色嘅咁。咁誒，其實咧亦都有不少的一啲市民啦，咁佢可能系曾经感染过，咁佢而家咧都系即系有啲人啦吓，有啲人都选择咧系会系去揾一啲嘅中医嘅服务啦吓，咁希望可以即系治理佢一啲嘅长新冠症状啦咁。咁但系大家又觉得而家即系香港嗰个中医嘅诊症嘅服务啊吓够唔够咧？尤其是喺医管局吓一啲嘅资助嘅中医诊症服务，大家觉得够唔够咧？ 根据局長在立法會最近即回答了一個問題的時候， 上屆政府了 都即表示過一些即透露過一些消息，就是其實政府都有一些機制是給那些患過新冠病的病人，好康復的人士是可以繼續去看中醫的服務的，就最多可以去10次的，就而家到目前為止，我諗到早排嚟講咧，都有成幾萬人係用過呢個服務噶啦，但係都仍然有啲人咧就話係啊，成日都 book 唔到，打電話又冇人聽喎，咁樣咁唔知個問題出喺邊度咧？ 不如問下各位聽眾啦，唔知大家有冇真係試過感染到咧？跟住咧之後就想去揾醫管局嘅呢個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啊，咁其實咧就可以去到咧就係一啲18區嘅中醫診所啦，同埋佢哋嘅教研中心咧就去到咧系预约一啲免费嘅中医门诊康复嘅服务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试用过呢个服务咧，或者有冇试过打过去预约咧？大家系咪成功预约到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啊讲翻呢个嘅服务咧，咁其实系医管局咧2020年4月嘅时候咧就已经推出咗噶啦，咁啊上届政府嘅陈肇始局长啦，咁就喺6月初嘅时候咧就回应过议员嘅提问啦，咁就讲到话。截至到5月尾咧，咁有超过30,500个嘅康复病人咧，就参与过呢个医管局嗰个嘅中医门诊特别诊疗服务啦，并且咧就提供咗咧就系超过93,900次嘅诊疗啊咁。不过咧就睇翻一啲嘅报道啦，或者有啲人嘅亲身经验啦，其实呢个嘅 預約服務啦，都幾難去預約啊，因為咧都好快就係額滿啦，好可能好受歡迎啦，都證明嗰個社區嘅需求好大啦，咁亦都係即係講緊就算有呢啲嘅服務咧，咁好多人都睇唔到啦。咁因為即係中醫對好多人嚟講，可能係即係佢哋即係都比較想要嘅選擇啦，對於西醫嚟，即係相比起西醫嚟講，有啲人想要中醫嘅一啲康復嘅服務啦。咁所以係咪應該適宜再加大呢啲？呢方面嘅一啲服務咧， 其實都應該有個空間嘅，因為根據一啲嘅社區嘅組織嘅人士即係去披露咧，就其實政府係投放喺即係西醫嗰個嘅新冠後嗰個服務嘅資源咧，就係比中醫服務咧係多好多好多倍嘅嚇。咁譬如話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佢做過即係一個嘅調查咧，顯示咧就其實係有好少差唔多1%嘅受訪者咧係成功咁使用過即係政府嘅中醫服務嘅嚇。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希望知道個原因係乜嘢。 好啦，不如再問一問聽眾啦，大家有冇用開真係醫管局所提供嘅中醫嘅即係資助嘅中醫服務咧嚇？尤其是喺疫情期間啊，大家會唔會都希望可以得到一啲中醫服務？大家又係咪成功順利咁預約到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一傾啊！呢個時間咧就請嚟頭先提到嘅社區組織協會嘅社區組織幹事黃文傑啊，黃文傑你好。 Hello, 你好。 是不是都收到一些的市民的求助，就是说啊，即是都可能未必预约到这个的医管局的中医服务啊？ 是啊，是啊，我们之间当中呢，其实呢就很多都表示呢，其实他即是预约是很困难啦，即是用不到啦。同埋佢個服務咧，即係個特別計劃咧，其實佢規定咗係即係出院之後啦，或者完成隔離日期之後6個月有效啦。跟住就係不多於十次嘅治療啦。但我啲街坊咧，好多就算係用過一兩次嘅，就算成功用到一兩次啦，都好難去再跟住再去做一個預約啦。 即 點解咧？ 即係佢用完一兩次之後，又要重新再預約登記過啊？ 係啦，係啦，正確啊！因為佢個復診期咧，即係唔係講我睇完第一次，跟住就可以即係蝕煲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唔係揀嘅。即係每一次都有重新係再做個預約啦。所以啲街坊就變咗啦，我哋幾乎啲街坊咧就冇人試過十次服務嘅，全部咧就算用到嗰啲咧都係一兩次嘅。同埋嗰一兩次咧，即係用咗之後啦，即係都好難好難再去預約啦。跟住佢哋而家咧好多都就快過6個月嘅，因為大部分之高峰期即係中咗新冠病毒都係2月份、3月份啦。所以其實6個月大家其實可以發現咧，就算就快過嘅日子啦。但其實佢都係即係用唔到，即係講十次咯。同埋有啲街坊都有反映到咧，即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講中醫啦，無論係即係藥粉又好啦，或者針灸啦，都係一個。即係要跟住去再復診啦，每個星期一兩次啦，或者係一個月，即係至少係每個星期都會有一次啦。有啲街坊有試過，即係講啊，佢第一次參加咗服務啦，跟住兩三個月之後都用唔到下一次喎，即係變咗咧，其實佢冇一個即係達唔到即係針灸啊或者係中醫個效果咯。所以雖然個服務係聽落去係好爽嘅，即係十次免費個服務啦，但啲街坊其實係即係。用唔到咯，即系其实佢系啦，攞唔到。 黄文杰啊，因为都听有啲人嘅即系亲身经历啦，咁其实就系佢哋咧可能系要喺特定嘅时间打去咧，先至预约到噶。因为咧即系你唔能够话星期一至五，总之系办公室时间打去啦，咁都未必有人听啊，未必有人系帮你预约到啊。可能咧佢都会要即系就算留咗言都好啦吓，佢可能咧就叫翻你就啊，不如你喺某一个时间先至再打嚟预约啦，咁样咁变咗对于好多一啲嘅即系街坊嚟讲啦，咁佢可能就未必方便咧，就系再喺另一啲嘅特定时间咧，就去到打嚟预约啦吓。嗱，继续同你倾之前咧，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要讲一讲啊。今日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噶。咁受住意外嘅影响咧，龙翔道往大老山隧道嘅支路咧，亦都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分别到鲤鱼门道近观塘警署、伟业街近海滨汇，同埋咧清水湾近安秀道啊。咁啊，驾驶人士咧就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吓。啊，黄文杰系咪都头先都有听到啲街坊反映我头先讲嗰啲情况？ 系啊，都比较多嘅，因 因为啲街坊咧就佢哋试过即系打电话啦，即系唔同嘅时间去打电话啦、预约啦，都有试过亲自去排队嘅，系啦，但系咧都系即系嗰个情况咧都系。都系因为个年码应该系有限啦，就变咗系攞唔到个相关嘅服务啦。所以其实我哋今次嘅调查咧，其实都有即系倡议翻个政府，即系会唔会将嗰个六个月有效期咧延长至即系两年啦，即系 at least 系俾一啲街坊，即系当有需要嗰阵时可以完成十次嘅治疗咯，先至根治翻个后遗症啦。同埋其实大家头先都讲到啦，即系其实我哋本港其实之前即系港大医学院推算啦，即系有400多人中噶嘛，就算政府嘅数字都系多过120万啲人确诊嘅，但系成个计划咧，其实佢服务使用嘅人数都3万多个嘅，即系其实大家可以估计得到咧。即系嗰个情况咧，系需求量好强咯。同埋我哋今次调查都发现咧，其实当中中过即系中咗病毒啲街坊咧，大性其实都系有后遗症嘅，系啦。同埋佢哋会普遍咧，会中意系用中医，即系选择中医嘅方法咧，即系觉得系有效啲咯。所以其实政府应该要改善个服务啦，加翻个病码咯。 系系，我想问一下咧，那个问题系咪出自嗰个制度咧？即系话佢一定系。康復之後6个月之內咧，先至可以睇嘅。即係話，如果你譬如話你第二個月、第3個月先開始去睇中醫啦，咁你睇咗幾次，你已經去到6个月啦。咁你其實睇咗2-3次嘅啫。咁到六個月嗰個限期到咗之後咧，你就唔能夠再去預約噶啦，係咪咁嘅情況㗎？ 都系啦，其实系两个原因啦。第一个一定系年码个问题啦，因为年码唔够咧，先至会预约困难啦。第二个就系有效期嘅问题啦，因为6个月咧，即系系头先你讲嘅，即系佢都未用晒十次嘅服务，已经过咗个有效期啦。所以其实今次我哋调查咧，都希望政府将个即系个计划咧，其实将佢延长，同埋加多啲年码啦，系啦系啦。 啊，黄文杰都想请教咧，你自己即系收到一啲嘅街坊求助个案。佢哋有啲乜嘢嘅长新冠嘅症状咧？点解佢哋觉得想要一个嘅中医嘅复康服务咧？ 我哋受访者当中咧，其实咧主要系集中系前三个后遗症咧，就第一就系觉得好攰啦，成日都会极度疲倦啦，就占咗60%嘅。跟住其次咧就系啲记忆力啦、注意力个问题啦，就占咗50%+啦。跟住排名第三嘅咧，就系觉得系即系有失眠嘅情况啦。系啦，即系佢哋点解会选择上中医啦？都系觉得因为中医系比较可以根本上可以即系医治翻个病情啦，同埋咧觉得中医系个副作用比较少咯。系啊，所以几乎即系对于呢啲即系情况咯，系啊，啲街坊反而啲街坊会首选系中医咯。 OK， 嗱，亦继续有特别嘅交通消息吓，咁啊讲一讲先，唔好意思。咁较早前咧就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咗啦，咁但系一带咧仍然挤塞，车龙咧有待消杀吓。咁虽然咧嗰个大老山隧道个意外已经清理咗，但系咧就车龙咧仍然有待消杀，大家留意吓。咁啊，黄文杰啊，想问翻即系嗱，而家啲街坊咧，咁佢有一个需要想睇中医，咁但系咧又系揾唔到呢个嘅即系医管局嘅中医服务啦，咁结果佢哋去边度睇啊？ 其实我哋啲街坊当中咧就好多，即系因为基层街坊，所以其实佢兼职嘅问题咧，其实佢根本冇可能系负担私人嘅中医诊所嘅，因为啲中医诊所嘅收费都系即系400-500啊，即系有啲仲贵过啲西医诊所嘅，所以好多时候咧，啲街坊咧就会选择系，即系大部分都会选择系自己饮食上面调理啦，跟住有啲就自行购买啲药物啦，系啊，呢啲个比例就会比较高咯。 哇，咁但系真系唔系太建议，因为即系始终涉及一啲中成药嘅情况咧，咁即系最好都真系睇完中医、睇完医师先至，佢哋处方会比较稳阵啲。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啲基层街坊好多街坊都讲，有啲系后遗症咧影响到佢哋日常嘅生活噶，即系有啲国住咧，就算系非常好困，经济好困难啦，都要自己俾钱出去去做针灸嘅。系啦，所以佢只用咗1000元，但系屋企就系靠一个人作业嗰啲咧，所以其实佢哋好困难，都希望系希望倡议翻政府要改善翻嗰个即系资助嘅中医服务咯。系啦。 咁根据佢哋嘅反应，系咪佢哋睇咗呢啲中医之后，的确系对嗰、那个即系长新冠系有所帮助嘅，对个病情。 系啊，有嘅有嘅，系因为我哋啲调查者当中咧，其实好多都讲系即系中医对一个即系啲。我哋讲长新冠啲后遗症咧，其实个效果系 真係好比較理想嘅。 嗯， 係啊。 其實而家坊間有冇一啲，即係譬如網上有啲中醫去係幫助一啲，譬如老人家咁樣，即係可以打電話去問啊、問症啊，或者係網上可以幫佢睇症，有冇呢啲服務嘅？其實而家。 其實咧就即除咗政府資助服務咧，其實都有啲 NGO 咧 run 緊唔同啲服務嘅。嗱，我哋即係你我哋自己收購，我哋本身個胃本身都有一啲免息嘅中醫嘅。我坦白講咧，就係個服務唔好咧，其實真係即我哋可以幫到啲街坊，真係好有限咯。 嗯， 所以其實都係要即係就依賴下政府嘅主力去改善個資助嘅即係公營，所謂公營嘅即係中醫服務啦，先至會多啲即係基層就街坊係先至可以受惠咯。 嗯。 嗱，拉闊少少啦，即系唔單止係應對疫情啦，咁其實平時嚟講啊，咁啊啲市民咧要去到揾中醫服務，即係譬如揾醫管局嘅資助中醫服務，其實又你又覺得係咪足夠咧？佢哋其實有咩嘅中醫嘅需要？佢哋能唔能夠喺醫管局提供嘅服務裏面揾到佢哋需要嘅嘢咧？ 明白，其实而家香港咧都有18，即系香港18区都有啲中医诊所嘅服务啦。 系啊，系啊，吓。 但其实咧个问题咧就系个，其实佢每一次嘅即系啲收费咧系120元嘅， 嗯， 其实偏贵嘅，因为我哋讲系即系普通科门诊都系50元一次啦，但呢个服务已经叫做政府其实资助中医服务啦。 呢包唔包嗰个药噶？包埋个药物噶系嘛？ 包埋嘅，包埋嘅，系、 okay, 啊。不过佢120元咧，即系啲街坊就反映咧，佢包啲药物、药即系啲有啲次数，有啲相同嘅，有啲系三日啦，有啲系两日到啦，系、啊、所以呢度系有少少参差嘅、 嗯。 但其实120元一次咧，即系当然你对私人嘅中医诊所梗系平啦。但其实你对比即系讲我哋讲普通科西医，其实都系贵嘅，因为我哋普通科门诊都系包药。即系包西药嘅钱噶嘛，系啦，同埋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讲佢哋都系即系其实我哋讲医疗感染嘅问题啊。因为如果系我哋个公立医院啦，或者普通科门诊啦，即系如果除咗综援啲家庭啦，啲低收入家庭其实申请可以申请医疗感染嘅，就唔使俾钱啦。但其实咧，资助中医服务咧系冇得 冇得减免。 正確，除了綜援的受惠者之外，其實低收入家庭是做不到醫療減免的、 哦、即是他們只可以用他自己的醫療券，我想是不是，如果是老人 都不行的，他是不接受醫療券的、 哦嗯、 是啊是啊，所以就變咗係呢個都係我哋覺得係一個即係服務嘅 service gap 啦，係啦、 嗯。 因為其實佢就除咗綜援受惠者之外咧，其實政府應該就俾一啲低收入家庭係都可以申請醫療減免咯， 係 使用個中醫嘅資助服務啦。係、嗯、啊，同埋即係另外啲問題就真係啲醫療困難啦，跟住好多街坊其實唔知道原來有中醫診所嘅服務啦，即係個宣傳不足嘅問題啦。係啦，係啦，所以其實呢啲都係需要係即係政府去改善翻嘅咯。 OK， 好啊， 好啊，唔該曬黃敏傑，多謝你啊。 好，唔该。 黄文杰就是社区组织协会的干事嚟嘅。嗱、嗯，咁我杨立门啦，咁都问一下各位听众啦。咁、嗯、大家咧，其实有冇真系试过喺医管局嗰度去到接受呢个中医嘅服务咧？咁、 嗯、 尤其是疫情底下，大家有冇试过咧？大家觉得如何咧？系咪足够咧？容唔容易去到揾到呢啲医管局嘅中医服务咧？其实18区都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啦，18区咧都有中医诊所企教研中心嘅。咁大家觉得系咪足够咧？比起西医嚟讲吓，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一倾啊！嗱、嗯，其实杨立门啊，睇翻啲资料啦，咁、嗯、其实咧就嗱，呢个以上个年度吓，即系2020至2021年度为例咧，咁啲资料就显示咧，政府向医管局所提供嘅经常拨款咧就有813亿，咁但系咧只有2.27亿咧就用嚟发展中医服务同埋提供中医诊所嘅日常营运开支啊！800亿里面咧得2亿几咧。嗯，是中醫的服務嚟嘅啫，係咪都真係偏少呢？咁另外咧就係話呢個年度咧，咁啊醫管局嘅普通科門診嘅就診人士咧就係556万啊，家庭醫學專科門診咧就診人士咧就係31万，基層醫療咧就係講緊有588万啦，專科門診咧就係747万啦，咁而咧分佈全港嘅18间中醫門診咧只係提供62万個資助配額嘅啫。咁啊，相比頭先講幾百萬嘅一啲即係普通科門診嘅一啲就診人次，咁又好似又係偏少一啲，係有冇空間即係可以增加咧？ 其實聽落就覺得真係有空間去改善嘅嚇，咁但係起碼就你有個服務喺度，你都要 啲市民係可以用到嘅服務先啦，嚇，即係似乎個名額就未滿曬嘅。咁但係如果呢個電話長期打唔通，咁啊即係冇服務咯，係咪？咁我覺得起碼都要有一個制度，就係你睇咗一次之後，自動其實係幫你去即係預約，譬如話下一次啊咁樣，咁唔需要有啲老人家，尤其是唔係好識得去預約嗰啲咧，都即係可以好容易咁可以繼續去利用呢個服務啊嘛。 尤其是而家即係香港都大力發展中醫產業啦，咁啊即係而家即係十八區嘅教研診所其實都咧。是有大學的一些教研的支援，以及呢就是香港都發展緊中醫醫院，所以其實即中醫的地位呢都越來越重要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資助的中醫服務呢？我們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來跟我們談一下你的意見。電話旁邊有聽眾鄭先生在這裡，鄭先生你好。 是你好，你好，你好， 請 講。你說 是這樣的情況，因為呢我是一個新冠病患者，我2月10日已經中了招了，應該已經求助無門的了。那說真的，打到今時今日我都沒辦法打到醫管局的電話的，這是事實。打到他呢只是那些做 marketing 那些啊，那打 marketing 沒意思啊，你真的打回這裡找回醫管局啊，問什麼問題啦，都是啦，我8月26日已經夠半年的了，到現在為止都是找不到個部門的人，真的只是留言留言留言一味留言、打中醫仲慘、到我一即點講先啦，我中咗新冠之後咧，個氣量係差咗嘅，真係差咗三成以上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我諗住中醫調理下身體啦，係咪先？咁咧由我3月1號打電話打到現在為止，得個響字，響完之後名額已滿啦，請你繼續下次再打嚟啦。打親都係咁嘅。冇第二句说话讲啦，点解唔中医唔可以好似喺电话派筹，譬如你打通咗，你排第几号位，你去咩诊所，咁、个病者唔去一件事啱咪先，你咁样嚟分配，譬如你住边区咪按制囉，按完之后你排第几位嘅，你咩医疗中心啦，你排几多号啊，几月几号、好过个个漫无目的打去又放低电话，心挂挂又打电话，心挂挂大家撞线又打电话。我觉得中医嗰度都要有个管理系统喺度，我喺个电脑入咗去里边。 郑生， 日子排埋 number 俾你，你横掂都系睇噶啦，啱啱先？ 郑生会唔会考虑喺出边，即系其他地方私家度揾呢个中医服务啊？ 系咪先？我觉得系有啲要修改，好多修改。等而家你医管局，有一个病患者，我今日睇完医生，你下一次 book 期，你去 book 啦 ，book 下一期啊。半年三个月都有个希望啊！ Okay, 中医咧就冇嘅， 明白。 我即系啱啱听啲郑总讲话 ，book 完一次，下一次又再 book， 系咯， 系啊， 又系得个。 OK， 好多谢晒郑生嘅电话吓，咁的确咧就可能喺个预约制度，即系无论系个名额，可能系唔足够啦。另外咧个预约制度咧系咪都有需要可以改善咧 吓？ 继续问下各位听众啊，大家系有冇喺譬如感染过新冠之后，想揾医管局嘅中医服务，大家嘅经验系点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在北京，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的研讨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都是为了捍卫一国两制和人权自由等，任何人胆敢挑战一国两制底线和反中乱港，必将受到严惩。夏宝龙又表示，每位香港居民不是爱国者治港的旁观者，应警惕反中乱港分子贼心不死，美西方外部势力随时反扑，必须坚决打击，不留缝隙。本港新增3436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182宗本地感染，多3名患者离世。学校呈报多888宗阳性个案，涉及751名学生和137名教职员。九龙塘罗福道国际英文幼稚园校巴群组继续扩大，多4个搭过校车的学生和3名没搭过校巴的学生感染，部分学生要检疫，另有2班要停课。 卫生防护中心话，虽然在校内尽量会戴口罩，但 Omicron 传播力高，仍有机会感染，所以需要维持每日快测。澳门由今日开始的新一轮全民核酸检测，截至下午三点已经采样超过188,000多人。澳门第十一至第十三轮全民核酸检测，由今日上午八点起至到星期六晚七点，每两日一轮。另外，澳门昨日新增22宗新冠阳性个案，其中14宗属于管控中发现。社区方面，在密切接触者中有4宗，全民核检和重点人群发现阳性有2宗，其他人群亦都有2宗。今轮疫情累计1755宗。欧洲广泛地区持续酷热，多处发生严重山火，至今超过1000人在高温天气下死亡。山火在法国吉伦特西南部地区蔓延，在葡萄牙有1000名消防员试图控制中部和北部的山火。西班牙多处出现摄氏43度高温。英国气象局预计近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当地创纪录的40度。在德国，太阳能发电量创新高，但未能够缓解对能源供应的忧虑。当地太阳能发电量即是录得破纪录的38,174兆瓦。随着热浪持续，外界相信这项纪录近期会再被打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初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仁安医院。现时狮隧去沙田方向需要间封。另外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内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带仍然非常挤塞，车龙有待消散。现时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受到意外影响，龙翔道去大老山隧道的支路非常挤塞，龙尾分别去到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村，伟业街近住顺业街，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而将军澳道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排到去翠屏南村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星河名居。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荃湾德士古道有爆水管，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介乎码头巴道至到龙德街的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不要心急转线，要打灯和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燕炮乐参加猎炮选拔，团长知道燕炮乐每晚训练是为了准备选拔，于是问他杀一个人和救一个战友，两者相比他最看重哪样。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0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咧就討論緊咧呢個嘅醫管局提供嘅關於新冠病毒嘅患者嚇，咁啊佢哋康復咗之後咧，可以接受一個十次嘅呢個嘅中醫特別診療嘅服務啦。咁、但係咧就唔少嘅市民都反映翻啊，其實咧就預約唔到，可能嗰個資助名額咧就比較少一啲嚇。咁啊會唔會都可能即係需要加即係加大呢個名額咧？大家有咩經驗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啊嚇。嗱，而家我哋電話旁邊咧有聽眾楊女士喺度，楊女士你好。 系你好，郑主持人， 请讲啊！ 系你好，系我咧都系嗰个确诊者，亦都即系 book 到嗰个免费十次嗰个医疗嘅。 哦，你 book 到嘅， 系啦。 点咧？觉得点咧？ 嗱，其实讲即系 book 嘅时间嘅过程咧，其实都真系可以用艰辛嚟形容。 哦，点样咧？点样？ 因为我系即系，因为嗰时我确诊咗喺屋企隔离嘅时候咧，即系喺屋企即系唔使翻工就系咁。即係總之一得閒就打電話，一得閒就打電話咁咯。 嗯嗯， 係啦，咁終於打到係有啲留言啦，但係留言又未必有機會覆到嘅。但係、即係咁，我如是者都係咗一個禮拜之後咧，就終於覆到啦。 嗯嗯嗯， 但係覆到個期之後就係一個月之後先得睇咯。 哦 哦，咁你總共睇咗幾多次啊？而家 我而家大概睇咗六次到咧。 哦，咁就已經過咗嗰六個月啦。 未 嘅， 因為我係即系三月份，即系我月尾系确诊嘅，咁我三月头咧先打得通，即系约到。 咁你 系 每次都要，每次都要咁样 book 法，佢六次都系每次都系咁 book 法。 唔系，其实系第一次book 咗去，即系可以去睇咗之后咧，就每一次就睇完之后咧，就跟住就 book 下一次咯。 哦， 即其实系当日系 book 埋下， 当日 book 埋噶啦。哦 ，OK， 系啦。 咁但系即系你讲话你成功预约到啦，但系个预约时间系一个月之后、哦。咁你呢个一个月期间嗰、那个即系一啲长新冠嘅后遗症嘅症状系点样？会唔会都比较难去舒缓啊？ 其实最主要就真系有失眠呢样嘢啦。或者有少少气促嘅，即系行楼梯系知道会唔系咁好嘅，知道气促，同埋个背。背部咧个肩膊位系紧紧地嘅。 哦哦，咁你即系攞咗呢个服务之后，睇咗之后，系咪会你觉得嗰个症状系咪舒缓咗咧？ 其实系舒缓咗嘅。 嗯嗯， 系啦，同埋都要咁样讲嘅。嗱，即系 book 嗰阵时比较艰辛啦，但系到睇嘅时候，啲医护人员其实系 好好嘅， 好好嘅，即系佢都系问得好详细嘅。 嗯， 系啦，咁或者都俾一啲建议我哋咁样嘅。 OK， 好啊，多谢晒杨女士嘅电话吓，咁啊，即系证明有效啦吓、啊，对一啲市民嚟讲，同埋都有咁嘅需求啦吓、啊。听多位听众先，有张女士喺度，张女士你好， 你好， 请讲啊。 其实我唔系长新冠嘅病人， 嗯嗯， 我系长期睇开医管局嘅资助服务筹嘅， 系。 咁但系自从出咗呢一个长新冠嘅之后咧，我哋睇开嘅人咧就好难有位啊。 啊， 哦。 即系我亦都同仁爱堂嗰边倾问过，佢就话位系得咁多，政府又要我分，要我哋分出嚟咁样。 嗯嗯嗯。 咁、 嗯、 变咗我一个月都复诊唔到一次，变咗而家。 咁、对你嘅健康会唔会有啲影响啊？ 当然有影响啦，所以我就打电话去仁爱嗰边问啦，佢就话政府呢个政策系咁样，我哋都冇办法。佢就叫我打电话医管局反映，我亦都打咗。 嗯， 咁就系咪即系话佢哋平时嘅即系医疗人手就系嗰批嘅中医？咁即系佢哋冇，因为政府加咗一个即系新冠长新冠落去咧，佢哋就只会分薄其他，好似你哋嗰啲病人嗰个服务。 你以前系几耐复诊一次噶？ 我以前一个礼拜复诊一次。 哦，而家一个月先一次。 而家一个月先一次。 嗯嗯 嗯。 咁如果佢有意见俾我嘅，医生有俾嘅意见嘅，你可以攞多啲药，但系$65一日，咁你话我点可以应付得到咧？ 嗯， 同埋即系啲医师都好难去咁紧密咁去监察住嗰个病情啊，吓。 系啦，就医师就话嗱，而家冇办法啦，最快系四个礼拜先可以俾你复诊，但系我只系可以攞到五日药啫。 哦。 咁但係如果我要再攞藥，嘅話，我就要俾$65一日。 哦， 嗰個數字係咪好貴啊？ 係啊，係啊。 OK， 好啊，多謝曬張女士嘅電話嚇，咁啊。 的确是很有需求，不知道怎么 解决了这个问题。 好了，听到位听众先有刘太在这里、嗯、刘太你好。 喂， 是你好， 到你了，请讲。 咁咧就其實我諗我同剛才嗰個聽眾咧都可能同一家。嗱、 嗯、 我咧就嘅經驗咧就係、是、我本身係3月確診，咁、 嗯、 我知道呢個服務咧，我4月係打電話，咁啊打咗一星期咧係冇嘅，咁、 嗯、 我係屯門區嘅，嗰間仁愛應該係中大個教研啦。咁、 嗯、 咧就於是我就直接上去啦，咁佢就跟住話俾我聽，我哋冇得同你登記，要係边个月边一日，每个月某一日先可以登记。 嗯。 咁好啦，咁我哋又要搵一日呢就要係嗰一日上去啦。点知嗰日去到呢排长龙排得好紧要。 嗯。 排得好紧要，搞到呢即係刚才嗰位女士佢哋本身睇开嗰啲人呢去登记嘅时候呢都阻碍咗。 嗯。 咁於是佢点做呢，佢就话有呢佢处理唔到。咁佢就派张纸，每人俾张纸你哋自己寫低个名啊电话，咁事后咧，再睇下有冇位约到，再俾翻电话你，咁我先系约到。咁、 哦、 约到之后咧，就要一个月后先有得睇啦。 系。 咁即系5月先开始睇。咁佢原来咧睇完之后，佢会 book 下一次，但系咧系一个月后。 系。 咁基本上咧，佢话俾10次你咧，呢、這个只不过系话俾啲市民听佢有呢服务，但系根本系提供唔到嘅，因为佢个每个月嘅限额啊系好少，好少。咁佢變咗咧，就而家我每個月一次，你根本冇可能睇到 冇可能睇到10次喎，我過咗期噶咯喎。 反映根本政府係呃人咯，你話俾人聽睇10次，根本我諗每一間咁嘅診所都冇可能提供到10次，都係嗰批中醫師喺度，點可能？即係佢會剝削咗其他即係平常嚟睇中醫嘅丑號咯。咁變咗，我覺得政府。你點解咁 mean 咧？即係你話俾人聽，我有好啲咁嘅服務，但原來咧背後你睇到真正攞到呢啲服務係好少人。 Okay, 你諗下，得個新聞公佈只係得30,000+，成過80,000人嘅即係確診咗。你可想而知個醜係幾難。仲要呢啲人係。啊！呢啲人係要唔翻工先可以攞到個籌喎。 係 啊，好多時候啲翻工時間咧去到預約啦。多謝曬劉太呢個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本身咧，即係醫管局去推出呢個措施啦，嚇，俾一啲嘅新冠嘅康復者可以睇到10次免費嘅中醫嘅診療服務啦。咁原意係好啊，咁但係好似嗰個名額實在係即係供不應求啦， 嚇。 咁希望即係睇下當局會唔會可以留意到呢個情況啦。好，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再傾下。 跨越时空，展现故宫珍贵文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崭新的策展手法，结合全球视野，传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你揭开博物馆内外面貌，由古今历无界，探索中华文化，展现国宝风华。电视节目《文化故宫》，星期六晚8点，港台电视3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三集有几难都会过。郑子成饰演成叔。 喂，仲谂住边个搬到啲嘢咁鬼死嘈？原来又系你，你唔好再拖啦，一阵拖到个地花晒啊！ 冇计啦，如果我有个行李箧啊， 你话你啊，3句唔埋又讲翻只箧转头。 星期六晚9-10，香港电台第一台，失物认领处。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5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杨立文喺度啦。呢一節咧，想同大家傾下咧，關於醫管局咧近期就係引入咗一啲嘅內地藥廠生產嘅藥物嚇。咁、近期就有傳媒報道咧，咁就話公立醫院咧就近期向病人咧就處方咗內地生產嘅止痛藥啦嚇，即係講緊撲熱息痛啦、以及另外一隻咧就係呢個嘅抗生素咁。咁 就即係有啲嘅記者啦，都喺疫情嘅記者會度問翻咧，就係醫管局嘅代表啦，咁都講到即係都冇明顯去回答到咧，究竟呢啲嘅藥物咧係有冇註冊啊咁。咁咧其實咧就醫管局咧就去到喺尋日嘅時間啦，就係發出咗一篇嘅新聞稿啦，咁就回應翻近期嘅報道啊，咁就話咧係都係咧就係呢個嘅醫管局咧就係無論係咩嘅生產地啊，所使用嘅藥物咧都係按照住咧香港嘅法例咧去到进口，同埋咧医管局嘅一啲既定程序咧去到审批嘅，审批嘅标准咧系相同嘅，就话咧药物嘅品质同埋安全性咧都符合相关嘅规定。杨立门， 嗯，系啊，香港人咧就对内地嘅事物咧，或者即系食物又好，药物又好咧，即系都反应得。即係都幾大下嘅，通常都嚇咁但係尤其是譬如話呢個新冠疫情之下啦，香港第五波嘅時候咧，的確嗰個藥物咧一藥難求啊，去到即係嗰個地步嚇，即係好多要買退燒藥嘅，我嗰時都買唔到啊，即係必利痛嗰啲咧嚇，即係所謂即係學名啊，撲熱息痛啦嚇。咁因此政府都要有一個需要咧，係即係擴大翻嗰個藥物嘅來源啦。咁因此咧都有考慮即係用即係內地嘅製嘅氯撲熱息痛嘅嚇，咁但係咧就根據醫管局嗰個嘅解釋咧，就都希望我哋都可以安心咧，就因為佢哋都係跟足翻嗰個一進口進出口嗰個條例咧，係向衛生署咧係申請嗰個所謂進口證嘅嚇，咁咧就同埋醫管局亦都有人把關咧，就係呢啲藥物咧都係同其他即係地方所製造嘅撲熱息痛咧嗰個效力都係相等嘅嚇，咁其實即係國內做嘅藥咧都唔係我哋想象中咁落後啦嚇，即係尤其是呢啲都唔係一啲即係好尖端嘅藥物嚟嘅嚇，都係一啲好普通嘅，亦都冇一個專利嘅一個藥物啦嚇。咁咧就其實全世界有好多地方咧，即係尤其是美國啦，佢九成嘅即係呢啲咁嘅止痛藥咧都係即係內地做嘅嚇。咁所以我覺得香港人亦都唔需要話太過擔心嘅，我覺得。 咁醫管局嘅新聞稿咧都提到話呢、這個一啲嘅特別嘅一啲採購嘅機制啦。咁佢就講到話喺特殊嘅情況，或者當藥物出現未能夠預計嘅供應問題嘅時候咧，例如疫情啦嚇，咁啊疫情嚴峻就導致個別嘅藥物供應緊張咧，醫管局咧可能有需要咧就從唔同嘅地區去到進口採購合約以外嘅藥物，以確保咧病人係得到適切嘅藥物治療啊。咁但係究竟啊，即係當中嗰個嘅機制係點樣？係咪罕見嘅咧？咁同埋大家需唔需要關心嗰個註冊啊安全嘅問題咧？咁同埋就係市民。去到醫管局嗰度攞藥嘅時候，會唔會都得知到即相關嘅情況咧嚇？不如呢時間咧，我哋都請嚟一位藥劑師同我哋傾一傾啦。電話旁邊咧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啊，崔俊明你好， 好兩位好， 你好。 點樣理解今次醫管局引入內地藥嘅情況咧？咁以往有冇發生過咧？ 其實有嘅，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藥物嘅供應咧。喺又就尤其是喺新冠肺炎呢兩年咧，嗰、那個一來物流啦，二來就係個生產都受到影響。咁所以咧，有啲藥物咧，譬如抗生素啊，有陣時呢啲常用嘅藥物啦，或者最近嘅撲熱息痛咧，都係個供應都唔穩定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都會用一啲即係我哋叫臨時或者有條件地運入嚟香港用嘅。咁但係就算冇新冠肺炎呢、這個疫情啦。其實以往都有啲藥物，因為都係皮間廠有污染咗，要停產啦，又或者佢因為個需求大咗，咁都有機會有啲咁嘅特別情形咧，都要去第二啲國家或者甚至乎係國內去要買啲藥物啦。咁所以就唔係罕見嘅嚇。不過最緊要頭先你哋都提到啦，最緊要咧就係個兩方面個機構咧，就譬如衛生署同醫管局咧，個扮演個角色係非常重要嘅，因為衛生署就負責。呢、這個安全性同埋有效性嘅監察審批啊，咁醫管局係一個用家啦，咁就一定要符合法例啦，咁所以就唔可以將呢兩樣嘢咧係同一個組織係做曬嘅，一定審批嗰個俾佢入嚟香港用咧，一定要係一個譬如話係衛生署嘅藥物辦公室，即係俾佢睇下啲質量嘅風險 嘅。嗱，因為平時嗰啲藥咧要嚟香港咧係要註冊啦嚇，咁就要經由咧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咧就決定批唔批呢個註冊啦。咁而家如果醫管局喺呢啲特殊情況之下去到買呢啲合約以外嘅藥嘅時候，頭先你講有一個辦公室把關，咁係啲咩人組成同埋嗰個情況同呢個嘅藥劑業管理局有咩分別咧？ 係，咁其實兩個譬如藥物辦公室同埋藥劑業管理局咧，其實都係喺呢個衛生署核下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個藥物辦公室咧就負責嘅藥物註冊啊，同埋睇翻啲有關嘅文件啊，睇下係符合安全性、有效性嘅。咁當然啦，個藥劑及呢個藥物管理局咧都會睇翻係咪合乎法例啦、個規定啦嚇，咁同埋係咪即係批即係或者叫審批俾佢呢啲未喺香港註冊。俾一個叫做臨時嘅使用或者有條件嘅使用嚇，咁其實疫苗都係嘅，其實疫苗都係一個有條件地嘅使用嚟嘅，就佢始終都係未註冊嘅 嚇。嗯嗯，嗱咁我想請問啊，你呢一次呢一件事引起某啲爭議咧，就其中嘅原因就係啲人話係唔係政府主動講俾我哋聽，而係有人揭發，哇見到啲藥物有啲中文字，咁咧就先至問醫管局，醫管局就話啊呢啲係國內嘅藥咁樣，咁因此咧就令到有好多人都會擔心啊、憂慮啊、唔敢食啊咁樣。咁其實政府係咪真係有需要去話俾啲市民聽啊？我呢次又訂咗呢隻咩藥，嗰次又訂咗由邊度訂啲咩藥嚟？即係有呢、這、一個即係責任講俾市民聽嘅咧？ 嗱，全世界都唔會做呢樣嘢嘅，不過就當然啦，就冇最好嘅。咁當然，如果嗰個藥物係好常用嘅，或者佢好多人都關心嘅，咁就算國內做咧，其實佢哋嗰啲藥物咧個盒都有一啲英文字，譬如 paracetamol 撲熱息痛呢個嘅。咁另外此外咧，醫管局都有自己嗰個標籤寫明貼咗個盒度，寫住撲熱息痛嚇，同埋一個英文字同埋點食法。咁如果當然啦，如果做得好嘅，咁其實我哋啲藥劑師咧喺門診咧都會提翻話轉咗牌子或者轉咗廠，要留意咁樣。咁當然啦，多啲教育啊，或者多啲資訊啊，咁等市民個擔憂唔需要啦嚇。呢、這個或者將來可以考慮一啲常用嘅藥物啦嚇，咁、都可以。但如果你話一變動到都要通知市民咧，變咗一次兩次就得嘅。如果你好密咧，或者太過有啲市民話呢啲都唔關我事，點解通知我啊？咁反而係好擾民。 其實你點樣睇即係引入內地藥呢件事咧？咁其實嚟緊會唔會都仲有陸續有呢啲咁嘅情況，係需要用呢啲特殊嘅情況之下去引入內地藥物咧？ 其實而家我哋醫管局或者公營機構用嘅內地藥，主要都係一啲抗生素啊。或者我哋叫做糖注射用嘅糖水啊呢啲啊，咁點解呢啲會入要從國內買呢？就因為外國咧已經唔係好有興趣製造呢啲個藥物㗎啦，因為嗰個成本啊，或者需要嗰個廠房要好大啊，咁佢哋通常嚟講都會製造一啲即係可以賺多啲或者新嘅藥啊，反而嗰啲果專利嗰啲藥咧，佢哋冇乜興趣，因為嗰個利潤係好低，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全世界點解話？都有好大機會原材料喺中國咧，就係正正因為冇人去生產，淨係中國先至會有呢啲藥物。第一，第二咧係咪個趨勢會係國內又越嚟越多咧？我覺得咧癌症藥物咧就會係啦，因為其實頭先講過話呢啲係過咗專利比較低科技嘅藥物啦。但係將來咧，譬如啊，大家都聽過標靶藥啊、免疫治療啊。而家全部都係西方國家嘅藥，但係而家國內已經可以做到自己嘅標靶藥同埋呢個免疫治療嘅藥物。咁呢個佢做得嚟個成本或者個藥物個價錢又平啲。咁我相信即係有啲市民真係比唔起嗰啲而家好貴嘅外國藥咧。希望可能會喺大灣區引入呢啲咁嘅藥咧，反而係對個市民嘅選擇啊，同埋喺成本方面係有幫助。 就住今次引入呢兩種藥咧，即係講緊撲熱息痛啦，同埋今次呢一種嘅抗生素咧，就係注射用頭孢西汀納啊嚇。咁呢兩種藥，咁其實嚟緊會唔會都需要全面使用內地生產嘅藥物咧？ 嗱，撲熱息痛咧，我相信就唔會啦，因為都係今次突然之間嗰個需求咁大啦。咁同埋就算我哋肯話想買多啲都。譬如國內嗰啲廠咧，根本冇興趣喺香港註冊，因為佢哋喺個省個人口仲多過香港，同埋註冊都需要成本，同埋即係佢覺得呢個市場係好細咧，佢哋冇乜興趣。嗱好啦，咁抗生素又點咧？同埋抗生素咧就要睇翻係咪即係外國都有製造啦，因為我哋發現到咧有啲抗生素咧，唯一一個國家製造就係中國嘅，即係差唔多你用親呢只抗生素咧。你就一定要去國內啲藥物嘅，咁所以咧會唔會啲抗生素都要 keep 住喺國內用咧，或者用去啲國內都有咁嘅機會？ 但是破月息痛事實上本地藥廠有做啦，咁、啊、國內有做，或者甚至乎有啲發展中國家都做嘅，咁我相信未必係國內啦、啊、可能翻翻去原先嗰啲個合約嘅註冊嘅藥物。 嗱呢啲特殊情況採購咧就未必有註冊啦，咁但係即係註冊個意思就係講緊即係可能你知道嗰個藥廠嘅產地啊嚇，咁、啊、或者係一啲本地嘅註冊有本地嘅監管啦，咁即係當然都明白有一啲專家去到把關。去到引入呢啲內地藥啦，咁但系真系萬一嚇，萬一呢啲特殊情況引入嘅藥出咗咩事，有冇方法機制去到追討嘅咧？ 係有嘅，因為其實咧衛生署要睇除咗頭先講安全性啊、有效性啊嗰啲文件啊，甚至乎如果真係長期用咧，佢哋會去佢個生產個廠房睇嘅。咁另外要睇下佢有冇一啲叫質量風險管理實施嘅評估。咩意思呢？呢個而家全世界趨勢，除咗我哋 GMP 之外呢，良好製藥規範呢，另外呢而家香港呢都會好着重啲質量風險管理嘅。即係話咩意思呢？即係話嗰間製藥廠有冇做到呢啲措施，去即係頭先講話出咗事，佢有冇一啲文件去追索返，知道係邊個批次同埋點樣回收，同埋點樣去保護返消費者嘅。咁、啊、其實而家嗰個要求其實比以前好耐都高咗好多㗎喇。 嗯，即系其实我哋个制药嗰个规范系高过内地嘅，系咪可以咁讲咧？即系我哋有 GMP， 内地又唔系一定要有 GMP 制药噶，系嘛？ 其实内地都要有 GMP 嘅，不过而家讲 GMP， 因为以往个毛毛菌事件啦，即系讲紧十几年前， 系 因为咧就带动咗个英文叫 PICS， 就叫做质量风险管理实施嘅规范，呢个欧洲嘅规范系仲严格过 GMP， 即系除咗 GMP 之外咧。仲要有啲質量管理，咁而家香港要求咧就係有埋質量管理風險啊， 其實睇翻轉頭咧，即係醫管局係喺出現疫情之後咧，咁就缺乏呢個撲熱息痛啦，咁結果就用呢個特殊嘅情況之下去到採購內地嚟嘅撲熱息痛啦。其實睇翻係咪真係呢個缺乏藥物嘅情況，有冇得早啲去到計劃可以避免呢件事咧？ 嗯，當然啦，佢可以知道嗰個需求，因為我記得咧，第五波初期咧，咁政府都呼籲啲市民喺屋企即係儲備定一啲即係預防藥物啦，或者一啲小病痛嘅藥物。咁正正當然啦，呢、這個有個咁嘅需求，市民就比較緊張啲。喂，其實都啱嘅，都要儲備呢啲咁嘅撲熱息痛。因為其實撲熱息痛除咗頭痛、發燒啊，咁止痛啊呢啲都有用嘅嚇。咁、啊、所以。是一個很特殊的情形，因為其實我做了藥劑那麼久，是第一次看到個需求這麼大，就是在藥物室、社區又沒有啦， 是啊，買不到的場， 甚至乎咳藥水、喉糖、啊、 是啊， 那個哇、那種情形真是我未見過那麼厲害的、所以其實都是有這樣的應變措施啦、希望將來即如果看到譬如說將來都有些疫情的時候可以預知到或者知道可能的需求大，都我相信他哋都會盡量入多啲貨啦。 嚇，通常即係買一轉呢啲破熱息痛啦，即係外國藥廠嚟嘅，要幾耐到啊？ 以往咧就係用飛機嘅嚇，咁就變咗一個禮拜就好快。咁但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個航班嘅問題，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咧係全世界都係搶緊喎，即係話破熱息痛唔係香港喎，係美國、英國佢哋同樣地都需求呢啲，所以點解？就算啊，你就算话好啊，我同美国买，同英国买都好啦，因为其实格兰素威康公司个正厂啊， okay， 就系喺英国，但系都未必俾你咯。 系、 明白。 靠国外供应。 吓，唔该晒崔俊明，多谢你。崔俊明咧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嘅会长嚟噶。咁今日嘅自由风时间咧，亦都嚟到呢度啦。 好， 拜拜。 拜拜。